特别推荐你把这首歌收入到自己的出行歌单当中，来自耿思汉和他的寻路者乐队，短暂或永远。这也是一位90后才在南京完成了他的学业，当年也是凭借演唱了汪峰的那一首《美丽世界的孤儿》，让自己得以进入了汪峰的战队。同时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换了一个更加温柔，更加能够在周六早晨给我们一个甜蜜早安的声音，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不做考虑也没半点犹豫，我就说了这一句，我等你。你眼中闪过了一些压抑，更多的是怀疑，所以你可以离去。不相信你还会回心转意，是我任性才决定要等你。我眼中的泪没掉过一滴，只是随你背影慢慢倒流进心里。我等你半年未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不知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 其实在每个周末来上音乐加速度的时候，我都会制作一个小小的海报，选择的是我在路边看到了一些照片，把它拍下来之后加上了一些歌曲或者是歌手的名字，加上了周末早八点提醒各位收听的这样的字样。也欢迎你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周六，就可以收到我刚刚也在朋友圈预告过的一张这样的直播海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其实还蛮欢乐的，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 Sheeran， Everything Has Changed。 All I knew this morning when I woke

得已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我想跟着 JJ 林俊杰一起来唱这首歌《爱笑的眼睛》，但是无奈他的调实在太高了，我只能假装啊降八度，偷偷的跟着哼一哼就好了。公众平台上包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听歌的一些心情，说句心里话，刚才还说特别喜欢耿思汉在开场的时候的那种爆发力，同时听到了奶茶刘若英的歌又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她的冲动。今天的节目八点到十点钟，任何一首歌在你心中如果激起了一些情感的涟漪，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和我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应该前段时间很多人向我索取的一个秋天片花的旋律，我们来听听曹芳的《遇见我》。 种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朵不动的忧郁，那一边是带太阳高挂的花。承诺，直到

Athens. If you believe it, then anything can happen. Go, go, go, raise your glasses. Go, go, go, you can have it all. I told you,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ave it all 来自 Jason Mraz 今年四月份的一首单曲。如果说你到现在还保持着几个抄歌词抄诗歌的 习惯的话，那么我推荐你把这首歌词抄到每一天的日历当中，每一天一句话就可以，因为它几乎浓缩了所有我们关于美好生活，关于自己的好朋友，关于爱人的美好祝愿。他在副歌有一句话特别的暖心，他说这首歌要献给我为你不在身旁而感到愁眉不展的事实，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一切，看到我离开你的时候我有多想你。他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在网上流行的话，生活太枯燥，可是有你在真好。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来听到刘明湘的声音。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重水尽，一生和你相依。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 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 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也欢迎你在今天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周六，收到一张我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海报，这张照片同样是我漂洋过海拍下来带给你的。接下来欢迎各位评委给我们的音乐进入音乐快车道，同时要提醒各位注意开车安全，我们马上要调配节奏准备开始了。 音乐快车道， 首先先来听到 Rock and Roll 来自 Avril Lavigne。 Rock and Roll， 看到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有一部分人是来关注之后来回复关键词来收到今天的直播海报的，另外一部分是刚才听到了我跟着音乐来唱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说哎呦唱得不错，然后听到心里面去了。其实刚刚一下子进入这个音乐快车道的时候，我就立马把了外套脱掉了，因为感觉整个气氛直播间的温度立马上升了。我也希望此刻这几首快节奏的歌曲能够给在行进的路上的你一些冬天的温暖和陪伴。8:46，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花火。 表演，把所有荒谬和疯 的笑声，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哀伤，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心中泛起汹涌的浪， 每次来听汪峰的花火都会让我有一种冲动，想把车窗摇下来去感受一下那种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的感觉，还会让这样的感受，这样的生活的经历显得更加的真实。而在接下来的音乐快车道当中，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甜美有着非常动感的这样的一个旋律的歌曲，你可能对这个旋律很熟悉了，它来自林忆莲 Sandy12小时不下雨。 选一个靠窗座位，能看见天空的美，周围的晨晖。学一些用词汇换一种新的香水，都已想躲开伤悲，来我远行的班机往云层上面飞去，我世界只而人消失，你不会相遇，

当完成了童年理想，童年又成为了另外一个理想。这是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刚才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平台上给我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所见所闻、所见所感以及照片，包括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拍下来了他昨天看到的初冬日落黄昏的样子。也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你可以跟我来聊聊天，或者是分享你在路上的心情状态，依旧可以回复关键词周六收到今天的我们节目的一个直播海报。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陶晶莹，有你真好，这是她在今年刚刚过了49岁生日之后发行的这张谢谢陶晶莹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值得反复的来听。 甜言蜜语貌合神离，不如牢记你最爱的电影，如果没有遇见了你，我又会在哪里？有你陪伴的日子里，简简单单都是甜蜜，只要能跟着你，与你一起平凡也会丰富回忆。有你陪伴的日子里，朝朝暮暮都是甜蜜，只要能拥有你，与你一起平淡也能留下痕迹。 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And I can't see

我们常常说伤心会让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那么当你感到抱歉 feel sorry 的时候，在你理解的概念当中，你会觉得距离这个人有多遥远呢？这件事情在 Blake Shelton 的歌曲里面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也就是歌曲名字 100 miles 100公里，因为感到抱歉，因为感到遗憾，感到愧疚，让他距离自己的爱人只有100公里之远，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原谅，在歌曲里面不断的唱着原谅我吧，让我用余生去补偿你。深情的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今天为你特别准备的20、30、40，分别三个女生，李心洁、张艾嘉和刘若英。 请习惯寂寞，你有没有搞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搞什么你在替我难过，你还嫌我啰嗦，你这叫做什么生活，一个人心里多想恋爱，趁着机会一来，扭扭捏捏不肯放开，空等待，等到脸色发白，等到姑妈不来，求求你就不要再装乖。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自己要明白，这是一个需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事。 我们的 CD 机刚才出了一些小小的差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二十三十四十，其实这是在2004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来自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分别是通过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年女性，应该是老中青三种阶段的女性，来展现了不同的故事，以及她们在一个城市下共同享受同一片天空的那种温暖的感觉。而且这张专辑还通过李宗盛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那么不同年龄阶段的女人是那样的状态，我们再来听听同一阶段的女人在下午茶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

Like so many times, so many times before. Felt like a scene on the cutting room floor. When I let you walk away tonight without a word. I try to sleep, clock is stuck on thoughts of you and me. A thousand more regrets unraveling. Oh, if you were here right now, I swear I'd tell you this. Baby, I wanna waste another day. Keeping it inside is killing me, 'cause all I ever wanted comes right. Climb the walls, yeah. I can see the edge, but I can't take the fall. No, I memorize the numbers so I can't make the call. Maybe 'cause I know you'll always be with me in the possibility. 来自 Backstreet Boys Inconsolable， 也是他们后期的一首经典的作品了。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每次节目到半点之后，我们都不会公布这样的一个早上八点到十点钟的歌单，所以此刻你只需要回复今天的日期1117，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份周六早间的陪伴歌单了。 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 踏过的路里交织笑声与眼泪，起跌的过心辗转天起与地。 一看那时间如风，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松，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只求心与你相通。 回望在往事里，你有坚强似乱水的情怀，仿佛表演的一个我游到身边，一再旧情惊悚。

来自朴树 Baby That's Way Daniel。 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进入西部世界的感觉，有时也会想在将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真的能够将我们的意识提取出来植入到一个完全虚拟的游戏世界当中，它不像是现在的 AI 啊，或者是其他那样的模拟设备，而是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树木草地的肌理真实的触感。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剧在探讨这样的一种发展的关于人性的一些东西。不过游戏里面好多音乐都是适合在路上分享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 GTA 5当中的一个插曲 Teenager。 同时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117，就可以收到这首歌曲的完整的介绍。 音乐快车道。 这首歌很有意思，在2005年江美琪的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里面，《晴天娃娃》它里面的每一首歌的之前，你都能够听到一段不同的人来朗诵的歌词。说朗诵也谈不上吧，大概是用自己的那种最自然的状态来分享一段歌词。歌词有的时候写得像诗一样，那就应该被声音来记录下来。OK， 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姜雨晨《浪漫爱》，同时也邀请你在明天早上8点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早上见咯。 一直为我颠簸，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里，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傻傻的看着我，